一千零一夜。 年还剩下最后两个多月了，年初的规划是否都实现了呢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那就放一放，先把这个身体调养好，至少明年我们还有拼搏的资本。 天气转凉，早晚温差大，特别是北方城市，干冷干冷的风吹在身上都觉得自己快漏风了啊。 嗯， 所以不妨呢每周做三次海参来吃吃看。 嗯，没错，这海参啊是家喻户晓的养生佳品。那今天呢，鲜鱼鲜的厂家为您做到了十几块钱一头的优惠。 没错啊，厂商建议零售价一盒是1999块钱。本档活动当中拨打4007106108，每盒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只要799块钱，一盒是300克，40多头左右，一周吃上三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。 嗯， 划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嗯，200多块钱，估计您在市面上也只够买4只螃蟹一个人吃了啊。但是今天全家老少吃上整整一个月的海参大餐，给爱人呢做个葱爆海参补充一下氨基酸，这给孩子啊可以做一个这个海参蒸蛋，给父母呢也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，补充一下这个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啊。总之呢，海参是全家都可以吃，全家都受益的，而且每个月的花费啊才200多块钱，肯定是没有经济负担的。电话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有朋友说啊，之前订过一次鲜芋仙海参，口感确实不错，劲道又鲜美，只是个头和外观啊都不是特别漂亮。从外观上来看呢，野生海参它确实不如市面上的普通海参，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海参，海水的深度、日照的强度，包括所吃的海藻颜色，都会导致海参发生变化。 对， 更何况在海底啊遭遇天敌之后，身体很可能会被咬食或者失去内脏，所以野生海参不可能做到个头大小和颜色的一模一样。 对，至少您到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海参啊，建议您可以买一些回来和鲜芋仙的海参啊做个对比，尝尝口感是否一样，看看营养成分表是否不同。好，各位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您订购成功之后呢，咱们也是免费的送参到家的，您还可以要求查看一下这个鲜芋仙的这个质检报告啊，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.6克的氨基酸和73.1克的这个蛋白质，其中包括了甘氨酸、谷氨酸、赖氨酸、精氨酸等10多种的氨基酸，还有非常稀缺的这个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，满满的营养。算下来每个月花费呢才200多块钱，所以各位您还在犹豫吗？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来看到手机尾号是3917的朋友说啊，天气一冷，我妈就会身体不舒服，不是感冒就是支气管炎，定点海参给她吃吃。啊，8576的朋友说，大舅刚做了手术，听说吃海参可以帮助恢复。 对呀，这身体好，事业兴；身体不好呢，家财万贯都无用。啊，无论您是做生意的大老板，还是兢兢业业的上班族，身体的健康啊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海参呢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滋补佳品，适用于全家老少，一年四季都来吃。而且每个月的花费啊才200块钱，这对于任何家庭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更何况啊，要是身体没了健康，哪怕只是去医院看个病挂个号的话，那也不是200块钱能解决的事情了。 没错啊，所以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能够吃上3个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不需要花到原价1999元，只要799，而且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。4007106